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下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游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播出的今晚游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这于浩一直那肩膀在那抖抖抖抖抖，也不知道抖什么劲儿。 就你，我找到了新闻主播的范儿 啊。真的吗？今天这一个不小心 穿的就像，来给这个特写干一干，特别的有料，你看看， 一个不小心就 好家伙， 是不是啊？ 嗯，当然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收看节目直播，参与直播互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鼓掌。来，今天有老朋友来介绍一下王哥。 好嘞啊，要欢迎我们的这个青年导演、青年编剧卢毅，欢迎卢毅。 大家好。 哎，还要欢迎我们的青年相声演员子欣， 欢迎 子欣。 大家好。 哎，欢迎二位。 二位都跟没睡醒呢，睁大 谁说谁说 谁说的？ 眼睛没睁开， 刚起床，我这是。 再瞪大就迎风流泪了，好吗？ 你看王哥这眼睛，好家伙， 眯着呢， 瞪起来都 眯着呢，眯着呢啊！ 来吧，今天邀请二位来是主要参与我们今晚游戏最后一趴，叫今晚戏中戏的环节。 对， 咱们今儿来围。读电视剧《中国式关系》当中的一段， 又来。 哎，他的背景介绍是这样的：45岁的马国良是某国家事业单位的副主任，35岁的江一南是受海外教育长大的建筑设计师。俩人这个世界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呢，他却因为一个老年公寓的项目交织在一块儿了，见证了彼此事业与情感的巨变。今天咱们要演绎的是这个马国良撞破沈韵和妻子刘丽丽在这个楼下拥抱，本扎心恼怒的他却被尖酸刻薄的丈母娘反泼了一头脏水。 哇，有丈母娘上线啊！ 气急败坏之下，马国然是愤然离开啊。马国良啊，江一南不放心，就打车送马国良回原来的老宅去。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段落 啊。今天主要看是卢毅怎么来调和我们这些关系啊。你看， 什么病都 喵喵喵 啊！这里边其实听着挺乱，你知道吗？上回咱围堵过一回 是吧？对，上回围堵的是在这个撞破这个相拥之情之前的那么一段啊。 这回接上 第一集 说了吧？哎呀，不行，等那个工作调动完之后再说吧。这事儿我就不行，咱俩不能再藏着，你赶紧换工作吧。就是他们俩人啊，就是马国良他媳妇儿， 马国良的媳妇儿 跟马国良他那下属，他们俩在那儿这个私下密谋，结果密谋来密谋去，哎。 那马国良其实和江一南还有事儿。 那时候还没事呢， 那就是未来要有事 儿，有可能吧？ 啊， 对，看过的人才知道嘛。 卢一， 哎， 你看过前3集？ 看过。 嗨， 那不解什么劲呢？ 那也比咱们强呢。 是，那咱们这一眼都没见过，还有唯独呢，那就考验我们的这个导演的水平和演员的实力， 对剧本的理解， 主要是演员的实力。 不是，还是导演，别互相捧了，都是推卸责任，到演不好算谁的是吧？ 人捧人高嘛， 全是甩锅侠啊！ 你瞧，来，咱们今儿进入到今天的网剧每日推荐，来看第一部叫什么呀，王哥？ 哎呀，第一部叫做《神经学妹》第二季啊，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77万。哎呀，我这对不起看错行了，没有，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是啊， 就是《神经学妹》第二季。 我们今天的榜单是从播放量最低往后推。 不，我们这个东西啊，它我们不能把每天的榜单第一名、第二名都往上放，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网剧网大，它一旦要上了第一名之后，直到它播完它才能下来。如果我们每天都报的话，会发现我们每天榜单都是不停在重复，都是前一天占据榜首的那几部，所以我们也会翻一翻这榜单，排名不那么靠前的。 真能给自己编， 哎，真是这样、啊、 看差就看差呗。 神经学位第二季啊，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77万， 不然茬了。 女主角夏米啊，天生体质特殊，在偶遇来自另类空间的少女乐优之后，原本平静的生活就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尽快摆脱乐优的纠缠，夏米呢就答应帮乐优啊，要找回在这个空间失去的记忆。整个过程当中啊，这夏米和当红男星柯瑞宇和校草林浩相识相交，而引发情感纠葛。而乐优的开朗向上深深地影响了夏米，夏米最终勇敢地奔向幸福。与此同时，两个不同空间的女孩从互相排斥到惺惺相惜，却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分离。 来，咱们来推荐第二部哈，第二部叫做《高能医少》，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当然播放量是808万，那是相当于上一个就是不同的级别了，刚才是77万，现在是808万。 是， 来，咱看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们在我和徐冉搭的时候没介绍过这部剧，你们之前介绍 这应该是最近刚刚上 是吧？ 挤到咱们这个榜单上面来的啊， 刚上 上的。对啊，你还挤，你看了？ 看了。 呀哈！一会儿你来讲，我先来给大伙儿说，那就这内容都差不多。他是说的这样啊，痞子孤儿华一龙，应该姓华啊，华一龙在一次刀当中右眼重伤，接受眼角膜移植手术之后，意外的获得了人眼 X 光的特殊能力，借此顺利考入了全国顶尖的北方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特殊培训班，就是精英天才班呢。他怎么就顺利考入？这自从眼能透视之后，那意思就是 实验班了， 看的东西就啊更准确了一些， 人会点别的呗。 花一龙啊，在学校结识了一群奇葩学神级别的这个小伙伴，都不是学霸级的了哈。在与魔鬼导师段天成的各种对决之下，花一龙和死党们迅速成长，懂得了作为医生的职责，也坚定了学医的决心。那花一龙同时与班里唯一的女孩厉小草成为了欢喜冤家，两个人拌嘴打闹啊，时刻作对。随着学业的深入，花一龙发现自己透视眼也许跟眼角膜移植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似乎与身为科学家的父母生前从事的一项脑科学有关系。在导师的帮助之下，花一龙的这个透视眼激发出强烈的超能力，而隐藏在花一龙身世背后的秘密也逐渐的浮出了。 哎，这部叫做《高能医少》哈，为大家接下来推荐这一部《白夜追凶》，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5275万。这个我最近在看啊。哎呀， 哎，你知道吗？上一次给我推荐那个，我和徐冉说过，上一次给我推荐这个节目呢，是一个60后的大爷，给我推荐的， 是吧？确实是很好看。 我最近闹剧荒，我那美剧有几在中间就没什么演的了，到这时候了，啊，他说你这张嘴就《白夜追凶》，哟，我说这个咱推荐过， 对对，上了我们榜单啊。 对，我说哎，我天哪，这个上到99，下到刚会走，这都适合吗？ 年龄段比较广， 对啊， 要5000多万怎么来的？ 是的啊，这个追剧的朋友，反正基本上每天都是在讨论最新一集剧情的走向啊，包括演员的演技。反正故事呢，就讲述了前刑侦支队的队长关宏峰，为了洗脱弟弟关宏宇，就是双胞胎兄弟啊，这个洗脱他弟弟的杀人罪名，一路破获多起案件的故事。而演员潘粤明啊，是一人分饰关宏峰和关宏宇双胞胎兄弟。弟弟呢是因为一家五口灭门案被通缉的 A 级杀人犯，哥哥呢是当地警队的能力担当啊。灭门案案发的时候啊，这个弟弟就藏身哥哥家，哥哥也辞去了公职，转任破案顾问。2年之后，这兄弟俩开始铤而走险，你白天我黑夜的换着当警队的关队长，司机去追查灭门。重点就是，虽然这哥俩长得一样，可是性格截然不同，连眼神都不一样。为了不让， 真挺难的。 为了不让大家看出破绽，所以你得想象你要去演弟弟，然后让弟弟在白天演哥哥；你要去演哥哥，然后还要让大家看出来你是在哥哥在演弟弟。哇，是不是 这个演技太厉害？ 是不是戏中戏？ 潘粤明这么了不起？ 哎，潘粤明还是很厉害的。你很明显能看出来兄弟俩的差异，不仅仅是头发向上梳、向下梳，真的是眼神、说话的语气、态度，甚至是就是微表情都能看出来性格的差异。 他刚才说的那套，他 拿捏的非常细腻，是这样的。对，有的时候就同样是看着人的眼睛的时候，人眼神的那个位置啊，瞳孔在那个位置，眼仁那个位置都是不一样的， 细节处理的 非常到位。 你从人 可以 就他说那个最难的就是你一人分饰两角，好像没有那么难。难的是你好像 还让人看出来是戏中戏的那个。 对， 我要让人看出来我演的是弟弟，可 是 这弟弟在假装哥哥。 哎， 对，每一天都在进行这样的对决，还是真的挺好看的，剧情节奏也非常不错。 这得给人多少钱？这 真的是。 我们 别想着你年轻， 是 那个卢一，不知道你没戏，别着急。 哎，喊了。 着急也没用， 那就甭着急了。 哎， 甭着急了。 陆毅，我问问，就这种情况下，如果导演导戏的话，你会怎么帮着他去调整这种状态？ 我天，这太难了。 就是演员自己创作，就是去最简单嘛，你自己写写人物小传，然后通过肢体上眼神肢体方方面面啊，演员要先把每个角色一个一个的去把它分解开来。 那拍的时候也要分开拍吗？这两条线的话， 那要看统筹怎么拍。 反正我看潘粤明最近在那个微博上发出来的剧本啊，上面是有文替的，所以就是他们兄弟俩的对手戏，包括在同一个景别里的时候，他肯定是有这样的文替 啊，就是一个背身 啊，一个背身或者是一个脸部模糊的头上的。 你说是两个长得一样的人怎么拍是吧？ 不是，我就说你应该怎么导这种演员的戏。他其实一下演了四个人，相当于 对，其实才能演四个人。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课了，这个肯定是导演和演员下了很大的功夫。 是这样， 这个确实 节前是不是也得是四个？ 哎呀， 没有，我就随便问。 哎，你看你操着闲心啊！ 随便问。 我天！ 不是，卢一真的，我觉得从导演上来讲，他应该怎么去梳理这个脉络？正常来讲，如果你是来拍这样的片子的话，让统筹去做，你觉得应该一场一场戏的拍好，还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拍好？还是一个地点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拍好？ 那正常 一般是一个场景肯定是对吧？ 对，我觉得就按统筹的去拍吧。我觉得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于潘粤明老师这样的一个演员来说，大家我觉得很难很难，但是真的要演起来，他把这个梳理清楚了，他是可以分出来的。只不过是说在拍的时候我们要去多调整一下，说帮他甄别一下，说你有没有演跑或者怎么样，就这样。我应该相信潘粤明老师和演员，他不是 什么人的对得起这片酬。 对， 是是是。哎呀，你就是 如果说你老师 你今儿的功 于浩老师，你这个问题是于浩老师自己要演这个角色可咋办？就你肯定是演不明白的， 他肯定得 前提是得有人找他演好吗？好吗？重点在这儿。 你说我这多 片酬预算有限，可以 找于浩老师。行。来，咱们推荐每日网大来看，第一部叫做 哎呀 狗眼看阴阳，四叫涅槃重生，这个播放量是103万，播放平台在优酷。传说中啊，狗眼属阴，那这个片子主人公狗子因为幼童的时候呢喝狗奶长大的，沾染了一身狗气啊，所以狗能够看着 那我们小时候喝了那么多牛奶，我们是不是沾染了 牛 气 啊？ 牛气轰轰的嘛，就这意思。 原来如此啊！ 没有人说过你最近很牛啊？ 是这样， 牛奶喝多了小， 就是这么来的。 请继续。 经常喝娘的奶长大，是不是有点娘气？ 对对， 咩。 来，接着说这个啊，就是说这个他从小喝狗奶长大呢，就是沾染了一身狗气，所以总能看着一些个不太干净的东西。那么这部剧叫《狗眼看阴阳四之涅槃重生》，是《狗眼看阴阳》系列第四部。那么主要讲述了这个魅王与麒麟一战，麒麟战败，魅王手下与周董交易，如果能够借着极阴之身的弱水复活的话，便可以让他长生不老，并且长生不死。芈月陪狗的打斗，那魅王呢借弱水复活了，复活杀了周董。芈月关键时刻穿越到古代，在魅王与麒麟大战时杀了魅王。 啊，改写历史的一段，特别像《X 战警前传》那逆转未来。 啊，对，没看过。 对，有点像啊。 没，跟他说的也不 重要哈。第二部啊，《灿烂的恶魔》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6万。影片啊，以诙谐幽默的方式讲述了纨绔子弟叶云泽被浪迹天涯的小混混冉冉啊掰弯的爱情故事。哎，这叶云泽啊，冲破世俗的阻碍，终于大胆地承认自己，哎呀，我自己的性取向 有问题。 哎，然而在向冉冉表达爱意的时候，一次意外的关系啊，就却令两个人陷入了冰点。而这种爱情如何走下去，恶魔和小混混的爆笑恋情也是逐渐展开。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敢这么去写的哈。 啊，全新题材。 但是你看他这个播放量16万啊，刚才说第一个小爆笑的未必，要不然他不能这样啊。来看第一个，叫第三个，叫深夜药店的单日播放量15万，优酷平台播放的。影片讲了医科大学的高材生夏雨博，在经受了严重打击之下，独自发明了一种能够让人产生后悔错觉的后悔药。 后悔药？ 哎，本是呢为了能忘情水，差不多一个让前女友回头，重新的回到他的身边。再者呢，他觉得这是一种造福大众的善举，就像他在墙上为自己写下那句话一样：这个世界要给人犯错的机会，我就是那个能够帮你改正的上帝。不过啊，这种走火入魔研发的这个后悔药啊，究竟是造福众生，还是说让整个局面失控难收，这就是个问题。当深夜药店门前的铜色风铃随风摇摆，事情的发展竟然愈演 雨烈。 所以这后悔药不是忘情水，这是月光宝盒啊。 啊，能回去。 是不是回到过去、嗯、 回到过去。 月光宝盒。 但是你想想真的。 想回到过去。 好来整点之后哎还接呢。到你了录音。 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真的没听过。 你太老了。 00后， 我们这是周杰伦的歌。行了，到点了，躺广告了。 好嘞， 哎，好嘞， 咱们整点之后接着聊， 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嗯、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当然呢，待会儿也可以找到这个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参与互动。 是， 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来，今天邀请到的二位啊嘉宾，一位是青年的编剧导演卢一。 大家好， 哎， 欢迎卢一。 哎，另一位算 别算了呀，我是所算过去了，给我 另外一位啊还、嗯、算了 这得嘿、哎、 另外一位青年相声演员王子欣，欢迎。 大家好、嗯、 哎，欢迎二位呀、 啊，都和什么叶鹏啊，这个 行 飞啊等人啊， 算了， 是一套班子的 啊、嗯，要不然能被算了吗？是不是？他们俩来也是这待遇， 划清界限以后跟他们， 经常都是他哎，来接着说下一， 说不了，说不了，不说了。 哦呀， 咱们今天最后一趴是什么，王哥？ 这个戏中戏啊，对不对？这要不然请他们俩来干嘛来了？就是来飙戏来了嘛，对不对、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带来的这一段啊，中国式关系啊，说的是马国良在他们家楼下撞破了妻子刘丽丽和他的下属沈韵的拥抱出轨行为，哼，丈母娘啊，反而在大庭广众之下颠倒黑白，指责马国良在外边拈花惹草。这沈韵和刘丽丽合力把这个刘丽丽他妈拉回了楼上，而这个刘丽丽他妈回家之后顿时就冷静下来。他也说啊，为什么抹黑马国良啊，就是要保证他女儿在离婚之后能分着房子呀。这江一南啊，就是有这个外国教育背景的设计师建筑师江一南，本来已经提前搭车走了，但是呢为了还马国良外套啊，又折回来了。一看这老马又有情伤，事业上又遇着这样的困难，而且还有腰伤加重，于心不忍，于是就和司机师傅一起送他到了他们家、啊、 老宅、啊、 哎，老宅 不在这个新房子里头。 对对 对, 对, 对、嗯、 来吧，卢一跟我们说说戏，说人物关系 啊。 这个我还真是看过前三集，就是因为这个导演是沈岩老师，沈岩导演、嗯、沈岩导演谁的导演呢？就是我的前半生的导演。 你的前半生都是他一人导的、啊、 嗨、哎、 就是那个呀，就是超火的那个、哦、是是，然后、 哎、发现好像导这样的戏还挺多。 对，就是沈岩老师是专门导这样的戏，咱们中国导的最好的这样一个导演、哦、 这个导这样的戏的 今天问题超级多 啊。对，我就向你学报一学习他的其他导演来我未必问。 哎呀、 哦、真的 今天胃有点疼。 无可奉告啊， 无可奉告， 这有什么可无可 百度查去。 好了，继续说了、哎、就是说马国良呢是张艳斌老师演的，那么他就是说就是一个这个官僚，那官僚他后边要体现出，你演的时候要体现出什么呢？ 他是个官员， 他是一个、嗯、他是一个懵了的状态，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老婆这么好，怎么跟人怎么突然一下措手不及，没他就突然回家碰见了， 撞破了这件事情。 对，他就是其实他没想到，其实他还是觉得这个家庭这样挺好的， 他没有说啊，我不想要你了，这个心理的状态要把握住。 因为现在重点是他被人不想要了， 对， 然后发现他女儿也知道，就他不知道， 对，不知道。其实他们家都是老丈母娘，其实也都知道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把握住他这个觉得哎，全世界只有我是二傻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哎，子欣今天穿了绿衣服啊， 就那管什么呀？ 衣服没脸帽啊，今天 我这都换了， 对， 又劈脑袋， 把他劈脑袋上了。 对对对、啊、 对，所以呢你子欣你就是马国良了， 是吧？就来了，我没问题， 只要戏服都穿来了就不要白穿 了，都是戏服啊，我回去就烧了，我就看着吧。 那么第二个角色呢，就是这个江一南，应该是马伊琍演的 啊、 哦、那么第一场戏第一集的时候我记得呀，他就是这个为什么叫中国式关系啊，第一场戏铺的非常好，就是他想过来做一个什么养老院的这个项目，那么他就是说外国的这种思路，我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呢他你还真脱 了， 整一破甲破马甲 老 配 合 我干嘛， 然后呢然后就是说他过来发现哎，中国人是靠这种关系啊，或者这种官场的这个官商之间的关系的，所以他有点不适合、 哎、 他就要因为这第一场戏就和这个马主任是批他这个项目的，所以他们俩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关系 啊、 就是 业务合作， 对，也不是他就管他的、 哦、上下级， 对、哦、江一南就觉得我不用你，但是又不能不用，但是呢就是 你的事儿我半个眼珠子都看不上， 其实前三集江一南还是很硬气的，就是我不用的、 嗯、 啊。那么江一南也是一个很就是第初次就是这几年第一次回国，所以说他和这个孙建斌老师啊，就马国良啊，没有什么 有陈建斌，一会儿姓孙一会儿姓张， 就和 陈建斌 啊，陈建斌啊， 对 不起， 改了好几个姓了， 齐老师， 反正不吃饭， 那也不知道， 就是他。他们俩这个之间没有那些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啊，就是很、 这个时候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啊，大家就演这个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像马国良丈母娘的这种很泼的角色，我觉得就应该是 您自己 好 于浩来。这除了于浩还谁呢， 我还帮你挡一下，我还说您自己来，你还帮我这 哎，我跟子欣我们俩异口同声， 我觉得就小的就于浩老师、啊、 众望所归啊， 三票对一票嘛，对， 听着群众的呼声， 你还帮我挡，我用不着，我告诉你 一意孤行是没有好处的， 听见了吗，得人心者得天下，于浩你来吧， 太得人心， 所以说于浩老师就重在这个像上面， 嗯，众望 重在什么 像， 这让我们这都像了，这就 众望所归，对， 哎，不是他那个老丈母娘是什么状态啊？ 我觉得我也没有当过丈母娘， 废话， 反正就是 我当过， 反正就是护犊子。 哦、 比较精，比较精。 他是那种，你看我们正常，你看我广播剧的时候，他有脸谱化，很严重。 嗯， 就是像上那个咱们那个， 对 啊，那他就会。 我觉得就像那个谁啊，就像那个什么君君来着，叫什么？沈 珍珠， 珍珠， 薛珍珠女士， 薛珍珠女士， 那个谁， 君君啊， 妈， 君君啊，妈妈跟你讲啊，你可不能这样啊，你会吃亏的呀，君君啊，妈妈跟你讲，就这样的。 那不小美吗？不是？ 我觉得这个里面的丈母娘是这样，她自己心里是有是非观的。 对， 他知道哪句话是昧着良心，哪句话他是实打实，但是 为了自己的姑娘 必须要这么说，必须要这么干， 说出来、 对对，他不是一个就是颠倒是非黑白的人，他自己心里是有是非观，可是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 必须站在自己， 必须要这么干， 对， 所以他会有很多那种所谓的语重心长，或者说所谓的这个苦心在里面， 闺女最大嘛、 啊、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里面要把那个苦心演出来，你加油啊， 对，加油于浩老师，然后于浩老师再把什么出租车司机啊， 我来， 那沈韵谁演呢？ 我来 真的、 啊、对呀、 啊、那好吧， 就把丈母娘推我你就都满意了，是不是？ 对， 观众朋友们，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丈母娘啊， 是呀、啊、可说呢， 哎呦喂，真的 就要火了，我们在帮你， 哎，是 一点看不出人怎么回事儿、啊， 我真是。 那马国良老婆和江一南就卢一文给担了呗， 啊，老婆好， 对，这个就是、 不，咱们这样，咱们第二场戏的时候就没有那个丈母娘的时候，咱就分一下， 或者沈韵可以我来，不是男性角色吗？ 对， 啊，行，可以， 啊、 行， 我也洗白。 那第二场于浩老师演什么？ 都行啊，听您的。 那先把第一场演了吧，快点的， 来 演了吧，急死我了， 来准备啊。您 开始 好吧， 三二一，开始。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精彩好看，怎么样啊？都踏实了吧？ 妈，你就别添乱了。 我还添乱？ 老娘要不冲出去，你早卷铺盖卷走人了。你上哪儿去？我一个老棺材瓤子了，我跟你睡大街去。我 伯母，我知道您这是在怪我。 哪能啊，您四十出头一枝花，我女儿四十就豆腐渣了，你说我们这豆腐渣哪敢攀您这一枝花呀，哪敢再耽误您的前程啊。 伯母您别说了， 反正 对不起， 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你呢也把我闺女的名声给搞臭了，这街坊邻居可都知道了，该怎么着您看着办。 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可怕的，丽丽你跟老马把手续办了，我娶你过门。伯母您放心，我知道，我心里有数，我明白，我往下我没问题。 你先走吧。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哎，你不走还怎么着呀？啊，我给你来一个小鸡炖蘑菇啊。 妈， 你少放辣的，我就上火的。 哪儿那么？ 你赶紧走吧。 我走。 妈，行了，开车小心点。 我回去给你打一电话啊。行，咱们再联系。 哎，走， 我走了啊，伯母。哎， 帮， 再见。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哎。我现在脑子一团乱，我应该早跟您说的，早跟他摊牌就好了。 你现在呀，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了，一步都不能含糊。离婚，这房子必须归你，绝不能净身出户。我已经把那话点给沈韵了，你必须得抓住他啊！你必须得抓住这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哎，你听明白我说的话没有啊？ 妈，你说老马和那个女的，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那个？你去，我去给你下碗面去吧。啊，你再怎么着也不能饿着肚子啊。 妈， 哎呀，于浩太到位了，我的天， 太到位了。 这什么时候还想了个没用的，小鸡给你递小鸡炖个蘑菇啊你。 母亲的慈爱， 非常慈爱， 瞧着你一点是吧，太糊涂的那个劲儿是吧。 对，非常好，非常到位啊。行，来第二趴，这个马国良，你一绿衣服脱了也是你来。 哎，好嘞。 哎，好嘞啊。好，然后后边还有 出租车司机师傅，我来吧。 你呀、 啊，嗯，行， 好。 然后还有 我江一楠 啊，对， 没了。 我干嘛呢？我干嘛呢？ 你闲着吧，你 我 旁白， 闲着吧，来， 一会儿你来，那老丈母娘啊。 好， 嗯，时间今儿有的是，嗯，快来走， 走你们， 马先生，您的衣服怎么了？腰都不能动了，看着比刚才更严重了，要不要去趟医院呀？ 没事，你甭管我。 那有本事你挺直了腰走路啊， 都这样我、 那个师傅麻烦您下来一下，帮我把他抬上去。 哎，好嘞， 你不用管我。哎，真的，他甭管我，没事。 哎呀，走吧，上车吧啊， 不用，没事， 慢点啊，慢点。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这是都不用管我。哎，你说说啊，老子供你吃供你穿，你吃香的喝辣的，背着老子外边出去找野男人。女人呐、这就是女人呐。全世界这么多男人，你不找，你非找他。他是谁呀？啊，从进单位开始，他就是我跟班。这在旧社会，这就是伙计，是随从，是马夯，是碎催。这勾的主的老婆，拖出去被论棍打死，这得知道吗？ 马先生，您轻点行吗？ 我让你们万劫不复，我让你们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说马先生，您能稍微冷静一点吗？第一，我对您的个人遭遇表示万分的同情，但也请您看看清楚，我是江一楠，不是您太太，请您不要对我撒邪火。第二，我真的没有求您的意思，我只是很想知道咱们到底去哪儿啊。 是啊，可说呢，咱们去哪儿啊？ 您不是说要回家吗？ 咱们不刚从我家出来吗？ 咱们到底去哪儿？ 不是，先生，那您告我，咱到底去哪儿？ 去哪？去哪？去那个光明桥右转。 哎， 光明西里二区。 得嘞，那什么， 哎，气死 我！说句不该说，大哥，我说您消消气儿，别上火。您这搁我看的话，您媳妇对您还是有情分的。 什么意思啊？您 我可都看见了啊！ 啊， 他一看见你受伤，那还是很关切的呀。 我关切，他那是关切呀。他看那条狗受伤，那才叫关切呢。他， 您说这就是气话了。 哼，你没看他跟那奶奶上楼啊？啊？ 对，哎呦， 气死！ 肯定是被你当时就撞见就懵了。等他清醒过来啊，他肯定会回来找您的。 找我？这会儿想起找我来了，晚了。这会儿，哎，别说他求我了，他把那姓沈的加一块儿，还有那丈母娘，他们仨一块儿来求我都没用，我一个都不宽恕，一个都不宽恕。哎呦，气死我！ 你干嘛？你好好的，别影响人家开车。 不宽恕，不宽恕，绝对的啊！哎，陈坦，绝对陈坦，是这儿吧，大哥？ 是。 哎呦，我这腰这么一会儿动换不了了。 你确定不用去医院是吧？ 哎，不用。 您稍等一下。 哎，好嘞。 哎呦， 慢点儿。 谢谢。哎，你能帮我一忙吗？把你电话给我试试行吗？手机，哎，我， 哎， 这能打通啊？ 啊，是。 哎，我再发个短信行吧？哎，我发个短信，走，手机上，哎，对，走。都 马先生，如果您太太想联系您，是一定联系得上的。 你们说说，他怎么就这么绝情呢？连个电话也不打，怎么就？哎呦，我媳妇儿我还是了解的，他本质上还是好的，不就中学同学吗？能有什么呢？不就是个青春吗？谁还没年轻过？你跟我好好说，我能理解呀，对不对？一日夫妻百日恩，他怎么能这么绝情呢？ 太有生活了， 就生给生 有什么用？我就有这生活呀，我就有。 这太有生活了，我的天！ 不是，得了吧， 服气啊！好，这段我是服气的。 咱重拍一回，重拍一回。 哎呦，笑死！ 重拍一回，这个角色是不是可以换一换？ 换一换。 我觉得应 该，主要是 于浩老师笑这么开心，我觉得应该往他那。 我觉得于老师有生活体验。 我什么呀？ 我体验半天了， 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如果说随便稍微讲一下，就是说你第一眼的时候， 他词儿怎么那么乐呀？真的，不光是他，你就看那词儿，就像相声词儿。 但是 马国良那段， 但是不能这么演呢。你不是在演相声，对吧？但是你演的超好， 离得近拍了， 我就当你们夸我了，好吧？哎， 就于老师在演的时候，把你的生活经验拿出来，就是说，首先啊，就是听我说。看着我， 好，真好。 小人说：“ 看着你。” 小人说：“他很生气呀、啊，刚才演的一点都不生气呀、 啊，啊、 我感觉就在那儿啊，他是生气，他不是在那儿撒火，他是怎么会这样？他在那儿纠结，我怎么一出去，哎呀，怎么会这样？哎呀，怎么会变成这样？然后他，哎，中间纠结，注意第三页台词，他突然恍然一悟，他说：我要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他不是这样的，可能是怎么样的。”然后所以张一楠才会说，哎呦，他想联系您，他怎么着都能联系上你，还有你这儿、啊、不是啊，我怎么对他挺好，不会，你看他是有一个 他是暴怒的状态吗？还是在这纠结的状态？ 纠结又怒又纠结，那个很 剧 烈呀，不明白那，我不知道男，我不是男的，你要把你的生活经验拿进去，又不知道，又很倔，又生气，你注意 里面还带有一些窝囊， 对， 然后动作带有一些费解，怎么会这样、啊？ 说 我又有钱有势，然后咱俩有感情基础，他比我什么都不如我， 没想到， 他后面有一句台词就是说，不就是初中同学吗？能有什么感情啊？还能比得上我吗？我大主任，那我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如我，怎么还能抢我心？ 主要我想起来了，就是他喜欢的那个男的呀。是他下属， 是他也是一直说来着吗？ 对，哦耶， 碎催嘛，不是？ 对，你要想他， 对， 他那个男的那个想法， 他会有一些窝囊的感受的。 五爷， 我想就好了， 就像你的老婆被， 行，甭扯， 哎呦， 我这么脑不累，来，开始，好，再来说会儿，不定出什么事儿。你演苏西， 好嘞， 苏我这回， 好嘞，好， 你俩媳妇儿不是？你也瞧一男孩，你就看着吧。 好。一定要生气那个劲儿， 就第二段是吧？ 对，第二段 好 生气啊！ 火、 我起了嘎掉了，我这 这好啊！ 来， 三二一，开始。 马先生，您衣服怎么了？ 一会 儿腰都不能动了，看着比刚才好像更严重了，要不要去趟医院呢？ 你不用管我。 那有本事您挺直了腰走路啊，师傅，麻烦您停一下。 哎， 您帮我把他抬上车吧。 哎呀，好嘞， 哎、 好嘞， 不用管我，真的不用管我。哎呦， 走吧，上车吧。 哎呀，不用管我呀。哎呀， 慢点啊。 不是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这不用管我。 你看， 老子供你吃，供你穿，你吃香的喝辣的，你还背着老子出去找野男人？女人呐。就是女人，全世界那么多男人，你不找，你非找他，他是谁呀？从进单位开始，他就是我跟班儿，这在旧社会，这就是伙计、随从、马夯，这勾的主子老婆，这要被拖出去，乱棍打死的，这是。 马先生，您轻点行吗？ 我要让你们万劫不复，我要让你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说马先生，咱能稍微冷静一点吗？第一，我对于您个人遭遇表示万分同情，但请您看看清楚，我是江一楠，我不是您太太，请您不要对我撒邪火。第二，我真的没有求您的意思，我只是很想知道咱到底要去哪儿啊。 是啊，那个咱现在去哪儿啊？ 您不是说回家吗？ 咱不是刚从我家出来吗？ 那咱到底去哪儿啊？ 咱去哪儿啊？我说， 行行行，等会儿想想啊。光明桥右转，光明西里二区。 哎，得嘞，大哥，要我说呀，您消消气儿，别上火。这哥我看，您媳妇对您还是有情分的。 什么意思？ 我都看见了，他一看你受伤，哎呦，那眼神很关切的呀。 关切 啊！ 他看见一条狗受伤，他还关切呢。 您说这都气话， 不是你没看见他跟那男的上楼吗？啊， 那他也是，肯定让您一看见他懵了，醒来，哎，肯定回来找您。 这会儿想起找我来了，晚了。这会儿想起来求我来了，晚了。别说他来求我了，就是他家人那姓沈的加一块儿，还有那丈母娘，他们仨一起来求我也没用，我一个都不宽恕。我一个都不宽恕啊！ 你干嘛？你好好的，你别惹人开车 啊！不宽恕，不宽恕啊，大哥，绝对的，陈谈，绝对陈谈。哎，是这儿吧，大哥？ 哎，对对对，是这儿。哎呦，这一会儿我这腰还真动不了了。 您确定不用去医院吗？ 哎，不用不用不用。 您稍等一下啊。 哎，好的，慢点慢点啊，慢点。 谢谢谢谢啊。 哎哎，谢谢您啊。 哎，那个，您能帮我个忙吗？把您电话给我试试行吗？哎，谢谢啊，谢谢。哎，那这能打通啊？您能帮我再发个短信吗？给我发个短信，在我手机上。 马先生，如果您太太想联系您，一定能联系得上的。 你说也是，他怎么就这么绝情呢？连电话都不打，我怎么就哎呦，我媳妇儿我是了解的，他本质上还是好的，他不就是中学同学吗？那能有什么呢？就是一青春吗？你跟我好好说，我还是能理解呀。一日夫妻百日恩呐！你说他怎么能这么绝情呢？ 太有生活了， 太好了！哎 哎，一个比一个有生活，你们俩。 对，我觉得于浩老师演的是比我强。 也别 演的就跟真的似的， 什么都 演的就跟发生过似的， 就好像那么回事儿似的。 哎， 真的是。 哎，你是个 艺术来源于生活。 哎，咱们还是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 哎，我觉得他演那个出租车特别好，你比较适合这位角色。 对对对对，开出租了。 这不是，他是标准的，他把那个青春痘长谁脸上不发愁这个事儿。演绎特别好，其实都是长你脸上，我不发愁啊。陈塘行不行？你看看他在边上捡乐那个状态，对不对？ 哎，我开心的， 太适合你了， 这个心里平衡多了。现在， 哎呀， 我说江一楠也挺好， 对， 他这种状态， 哎， 另外一个还是事不关己，其实 对， 不是，其实我觉得他对这个 第一次有接触是因为一个合作项目的事情， 不是第一次有接触，在飞机上他们俩闹了误会，彼此是一种。你好烦， 然后突然对，突然下了飞机，两人又在一个饭局， 这是没办法，事儿赶到 在饭局上又发生了不愉快，因为言辞很激烈，然后下来之后撞见了你要求的这个人，然后让你难堪的这个人，他家里的丑事儿， 对， 你一面呢又想维护他的尊严，因为知道你们俩还要打交道，不得不还要送他回，但你看他所有事儿，你差不多得了，其实就满满的不耐烦。 因为确实我们之间关系不熟，相当于陌生人， 对， 可能 我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儿， 还在恶性， 所以包括他送这个马国良上车也好，帮他扶也好，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真的， 对对对， 你都这么惨了，我管你一下吧，但我真的好不想管你呀，那种状态，好烦呐。反正总之这结尾就普天同庆呗，每个人都夸一下呗，五谷丰登了呗，桃园结义， 我 每人加一桃， 最好的还是于浩老师， 别 说我说回来了， 可以可以， 艺术来源于生活， 你看这把绿衣服套上了吧， 都不担心了， 这个没我担心， 这穿耳朵没人， 没事，你那帽子可以安上，拿出来戴上吧。 没有帽子， 不是，我就想陈建斌老师演的时候是什么样，因为我知道他嗓子是有点 退哈， 是吧？ 你知道，就是，我刚才坐在想，就是说，其实，比如说我们演戏的人和那个广播剧的东西，有一上次好像哪期节目就问我说演的有什么区别？其实呢，演戏更要有情绪在里边，他那个我们叫入神，就角色要入进去，就我真的有慌了，然后我看了一男的把我老婆给弄到走了，然后我马上那个情绪就起来，我说话不能那么流利的，也不能那么干净，就是于浩老师一听就是专业播音，就是 以前的专业播音，播音 对，他的那种情绪表情状态要比他那个说出台词要 更重要 啊，这个就是演戏 所以说 太顺了。 那 主要是这个词儿场景太熟悉了， 对， 似曾相识，好像在哪见过。 我突然想到，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 擅长的 这个故事嘛， 就擅长这个呀， 对对对，每个人都有擅长嘛，太熟了， 差点 差 点， 对，张嘴就来了嘛。 可能第一次还磕磕巴巴，第二次还有点，第三次就非常顺了， 游刃有余， 游刃有余。 听他说， 怎么安排那么多次 反响了，是不是？ 可以了，可以了，就可以了， 多这样的戏， 事不过三，事不过三。 是吧？ 对， 我赶紧回家吧， 回家看看去吧。 别吓死我了啊！感谢各位精彩演出哈、啊，感谢各位锁定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子欣，感谢卢一的精彩的表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咱们明晚6:45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Thank you.